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81集，讲金也讲心。包大人皱眉看着那邪语令， 根据先皇手中秘史以及多年暗探查访的结果，当年那人死前发下了最后一道邪语令，就是对英王的子孙后代斩尽杀绝。但当年邪语气数已尽，已经多年未见，没想到经过这些年竟然死灰复燃。 你是得到了什么消息了？有人会找阴侯和斩护卫的麻烦？ 这年头麻烦不能等找上门来再应付的，应该在麻烦找上门来之前先把麻烦解决了。 包大人笑了笑，瞧着庞吉， 这么说你这次跟着出巡是为了斩护卫和阴侯？ 那是，我这个人重感情，黑子你是知道的，我是展昭那是亲如子侄啊，有人要对他不利，老夫自然是要帮忙的啊！哎呦！ 太师正笑呢，没提防包大人一把拽住他胡子，死命揪。 哎呀，疼！黑子，别揪掉了，揪掉了难看。 本府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招还是不招？ 哎，好了。 太师没辙了，叹了口气，将自己的胡子从包大人手中拯救下来，无奈地开口， 当年七大教派被灭的时候，他们所有的财富都被聚集到了一起，你猜有多少？ 应该不少吧。 何止啊，英王也是很有性格的，他让工匠用所有的金子打造了100万个黄金头骨。 包大人愣了，随后难得地张大了嘴， 100万个， 跟人头骨等比的那种，100万个。我让人用黄金打造过一个纯金的人头，这样一个人头需要6斤4两金子，也就是100两黄金。 100万个，那岂不是10000万两黄金？ 当年这一笔财富刚刚打造好，运送的途中发生战乱，不翼而飞。可是黑子， 包大人皱眉看着庞吉， 我晚上做梦，那个邪雨站在一大片一大片的骷髅上，那些骷髅是金的。 包大人算是明白了，指着太师， 果然是为了钱。 哎，非也，我是老包，钱我可不缺，多点少点对老夫来说无所谓了，再者说了，这样的富贵拿回来那就是杀生之祸，谁要啊？老夫只是想亲眼看一看这100万个黄金窟窿摆在一起是怎样的壮观。 包大人无语地看着太师，太师抱着胳膊撺掇包大人， 黑子你想想，10000万两黄金呢，啊，我大宋总共也就10000000人，每个人都能分到1两黄金。 包大人微微挑了挑眉，太师笑眯眯地看着包大人， 今年过年皇上给天下百姓发金子，1人1两黄金，天底下哪个皇帝干过这种事情，多有面子呀啊！ 包大人也被太师逗乐了，正想着就听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， 哇，那应该去看一下。 是啊，10000万两呢，比玉堂家仓库里面的银子都多。 太师和包大人一惊，猛地回头，就见展昭他们都回来了，所有人都聚集在他们身后，听得津津有味。包大人和太师张大了嘴，异口同声， 你们 什么 时 候 进来的？ 从英王叫人打造了100万个金骷髅开始。 包大人和太师瞄了展昭身后阴侯一眼，就见阴侯正斜着眼睛看着他俩，两人下意识咽了口唾沫。 英王是谁啊？ 哦， 唐末乱世一个大英雄。 啊，那是绝世之才，千古一帝的料啊。 当过皇帝？ 展昭搔头回忆了一下，没有英王这一个朝代啊。 那项羽也没当过皇帝，也是大英雄嘛。 哦。 展昭点头，太师就见殷侯眯着眼睛看他，赶紧拍马屁。 当然了，英王甩出项羽九条街。 是啊，还是南天街那样的长街。 众人摸着下巴想想，九条南天街是有多远，项羽招谁惹谁了。唯独白玉堂和天尊有些无语地看着庞太师，项羽平白无故中了一箭，真是无妄之灾。太师尴尬地笑了笑，瞧包拯。包大人一笑，袍袖一挥， 好吧，下午准备，晚上好好休息，我们明天天不亮启程。 次日天蒙蒙亮的时候，开封府门前已经车马整肃，铜锣开道的队伍在最前面。不过怕影响开封百姓休息，所以铜锣都先收起来了。公正廉明的牌匾后面是欧阳少征和小规模的骑兵队伍，后边是展昭、白玉堂他们一群骑马的五人，当中是包大人、庞太师以及其他一众人的车马队伍。在后边是开封府的500衙役以及包大人那三口吓人的铡刀，在后边是行李车和随行的小厮，多是白府和县空岛的人，最后是邹良率领的赵家军1000步兵，另外影卫们带了最近新训练的100影子人马随行，隐藏在四周。这100个影子人马是在开封府的时候赵普闲着没事培训的，做影卫的首要条件是轻功要好，人要机灵。从赵家军找机灵的人倒是很容易，不过轻功好嘛，就需要培训一下。赵普跟殷侯商量了一下，反正殷侯很闲，到他的军营去转了一圈，挑了100个练轻功天分比较好的人出来，随便教了几招，这群士兵就飞起来了。赵普又跟天尊打听隐遁之术，就是教影卫们怎么藏起来不会被人发现。天尊就随口教了几句控制气息的口诀，于是影子队伍们经过两个月的训练之后脱胎换骨了。赵普将这100人分配给了各个影卫，给他们当助手，十分的方便。出巡的人马走得并不算着急，毕竟开封以外的百姓甚少有机会见到包青天，于是趁机都出来参观了一下。包大人每个州城府县的衙门都去视察一下，当地民情也瞧几眼，就这么着，众人在路上走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。这一日，众人走在通往城县的官道上，城县后一站就是应天府了。由于许县和红英寨都在应天府以南，而且此时天色尚早，众人考虑着要不然别在城县停留了，直接去应天府吧，可能天黑前能赶到。马车里包大人抱着胳膊叹气，他对面这两天有些水土不服，所以上吐下泻的太师正吃公孙特地给他做的烧酒杨梅。别说这杨梅在烧酒里泡一泡治腹泻，那实在是灵验。太师正吃得挺美，见包大人叹气就抬头。 我说黑子，你这一路走一路叹气的干嘛？秦淮一带不是挺好吗？啊，风调雨顺又富足，你看这里的老百姓一个两个白白胖胖的。 就是太好才奇怪，秦淮一带富足我知道，只是富足不代表没冤案。你说我以前在开封府出行都会碰到拦轿告冤案的，我这大张旗鼓的出巡怎么没人拦啊？ 太师无语了，包大人原来在纠结没喊冤的人。 哎，你说会不会地方上知道我要来，所以派人把那些有冤情的老百姓都劫走了？ 你也知道王爷带了多少影卫来，这四面八方都是影卫，有人敢劫那些蓝轿子的？不想活了吧？ 难道真的没冤？ 嘿呦，谁不知道你包拯厉害呀？那些地方官早就把案子查清楚了，还等你来？你没见沿途那些官员都拿你当瘟神那么供着吗？ 包大人白了太师一眼，撩开轿帘往外看，马车一旁正是展昭和白玉堂，两人骑着马晃晃悠悠的，正边走边闲聊着什么。 詹护卫，我们还有多远到城县啊？ 大人，再走半个时辰左右就到了。 包相，我们在城县停吗？停的话，我先带人去探一探，不停我们就直接过了。 还是停一停吧，之前的每个地方我们都停了，也不差这一个，大不了晚点到应天府。 包大人他们马车后边那辆黑色的大马车里，就见车帘子一挑，赵普带着萧良和小四子两个小孩走出来，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随后打了个哈欠，一大两小动作一致，似乎是睡到现在才刚刚醒。众人看了看接近晌午的时光，都有些纳闷。骑着小毛驴在马车前边的公孙策无奈地瞧了瞧三人，跟好奇来打听的展昭他们解释， 昨晚上他们三个玩猜谜玩了一整晚，天亮才睡的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赵普也够无聊的，竟然跟小四子和小梁子俩小孩都能玩一晚上。 猜谜？猜谜不是要边喝酒边玩的吗？ 那次竟然叫小四子行酒令，什么明棋暗棋虎棒鸡虫令的，不过就是用甜酒酿代替酒，他说早点交省得以后吃亏。 众人哭笑不得，赵普这元帅也正经挺没溜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